他眼神复杂，脸也是扭曲到不行，愣愣地看着他，很艰难地开口道： 去找那三具尸体。 安宗看这家伙绝对有问题，想要上去看他怎么样了。孟姬一把抓住他的手说： 别碰他，我看着他们，你们快去找尸体。 安宗看了看白毅，他的眼神实在是太不正常了，但是要他一个人去找三具被下了咒的阴邪古尸，他怎么找得到呀？况且都死了多少年了，留下几颗牙齿都算是奇迹了吧。白毅此时额头上已经渗出了黄豆大的汗珠来，他死死地咬着嘴唇，安宗都看到他的嘴唇被咬破了。不知道他是中了什么邪术，不过至少比六子好点。六子此时嘴里已经塞满了饼干，再这样下去他就得被噎死了。他连忙蹲下来把饼干从他嘴里抠出来。这小子估计是饿疯了，居然连他的手指都咬，一下子安宗手就被他咬出一个大口子来。六子看他来抢饼干，像是野兽一样把他推开，继续狼吞虎咽，一副恶罗煞的样子。安宗捂着手指，心中突然也烦躁无比，甚至有种冲动想要干脆上去踢死他。火气不知道为什么居然莫名的飙升，几乎想要用手里的猎枪扫射在场的所有人，心中有一种无名的怨气。前面被白毅欺瞒的窝火突然暴增，他狠狠地踢了六子一脚。他捂着肚子，脸孔扭曲地抱着背包，依然不肯放下已经被捏碎了的饼干。安宗又补了两脚，然后恶狠狠地转头看着白毅，心中怒火中烧。他紧紧地拽着手里的猎枪，心中满满充斥着想要开枪的冲动。而白毅此时的眼神更加古怪，他用一种仿佛要活吞了安宗的眼神盯着他。这种挑衅的眼神让安宗的火气猛增到顶点，他不受控制地举起猎枪对着白毅的脑袋，几乎下一秒就毫不犹豫地开了枪。不过就在比他早不到零点几秒的时间，白毅朝他扑了过来，安宗手里的猎枪砰地摔到石壁上，白毅捏着他的下巴，把他的脑袋狠狠地往地上敲，瞬间的疼痛让安宗恢复了一丝清醒。很快他就发现在白毅身后趴着一团白色的东西，从他的眼白处游走过一丝红色的东西，四周发出凄厉的笑声，孟姬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不到几秒钟，安宗的脑袋就又开始混乱起来，过去的一点点不顺心都让他的怒火被无限放大，被白毅欺骗的怨气，遇到鬼咒这么倒霉的事情，他甚至恨着所有的一切，包括生下他让他受苦的母亲。他疯狂地殴打着压在自己身上的白毅，而白毅的样子更加不对，他干脆骑在安宗身上开始疯狂地扯他的衣服。安宗的脑子里只有杀掉眼前所有人的执念，他不顾一切地用拳头敲打他的脑袋，白毅干脆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把他的头往地上猛敲。安宗一时间被这种重击撞懵了，手头的力道顿失，整个人像是一条被甩晕了的鱼，他俯下身就开始狂吻。安宗心中暴力的念头让他逮到机会就咬他的嘴巴，几乎要把他的舌头也给咬下来了。白毅吃痛突然顿了一下，安宗感觉自己的手可以动了，第一个念头就是杀了眼前这个人。他红着眼掐上去，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。白毅非常快速地闪过去，安宗一个扑空，直接面朝下的摔下去。他连忙翻身想起来继续打，但是下一秒就觉得被人狠狠地压在了下面，手被人非常狠地按住。安宗感觉有人在拉他裤子，这让他的肺几乎被气炸了。几乎用所有的力气吼叫，挣脱双手去够远处的猎枪，但是身体却不能移动半分。突然身下一凉，原来裤子被扯掉了，而白毅依然没有从他身上下去，反而是更进一步粗暴地抱住了他的腰。 恩宗抓着地上的石头想要往他头上砸，但是被他死死地压着，手根本弯不到后面。恩宗感觉有什么东西顶着后面，他一下子几乎要跳起来，胳膊上还有伤，现在伤口又裂开了。白毅根本就不管他的死活，一只手牢牢地捏着他的肩膀，恩宗疼得几乎喊不出声音来，手臂上淌下了很多血。而后面已经感觉到有一个硬硬的东西进入了自己的身体，这一瞬间大脑犹如一锅热油中倒入了一盆水一样轰然炸响，疼痛已经不是第一直觉，一种混乱的情绪主宰他的所有思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安宗居然看到在从肩膀上流下来的这滩血里游出一条蓝色的虫子，像是胃虫一样。大脑好像一下子清醒了不少，怒气一下子全消没了，顿时明白了大量的失血可以让这种三尸虫从体内排出去。就在他浑身一松的时候，猛然间感到自己的身后一阵剧痛。安宗没有时间多去思考这是什么，再这样下去他估计就完了。他用尽所有力气挣脱开白毅的双手，但是还没等爬起来，马上又被压了下去。这下他几乎失去了所有抵抗的力气。白毅本身受了很重的伤，他的手臂上也有伤，但因为受到三尸虫的控制，他几乎超越了原本该有的体力。此时安宗就像是青蛙一样被他分开双腿，整个人挂在他的身上，以一种女人的姿势被白毅进攻着，耳朵里除了白毅喘息的声音。如果在过去，安宗可能连死的心都有了，但是这个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他直接抓开白毅手臂上的纱布，一只手撕开他的伤口，如果不是自己的伤，就是下得去狠手啊。这一抓白毅几乎疼得背过气去，可能这样更让他兴奋，他发狠地抓住安宗的大腿。安宗疼得脑门都在抽，有什么东西在后面非常黏腻。安宗的心顿时沉到冰点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他咬着牙齿不放手，直到看见有一条红色的细小虫子从白毅的伤口处游了出来。此时白毅才放松力道，惨白着脸喘着粗气，他们头发上都被冷汗给浸湿了。白毅无力地趴在他身上，安宗的腿一落地就感到一阵刺痛，大腿内侧已经被他抓出一大块的乌青，他无力地趴在地上，大脑里就像是被绞肉器绞过一样，他都怀疑脑浆是不是通过鼻子里流了出来。摸了摸鼻子，果然有液体流了出来，不过那是前面被猛地撞在地上流出来的血。安宗用尽所有力气把白毅推开，他一离开，安宗就感觉下面又是一阵疼痛，过了好久才能站起来。白毅呆坐在他边上，捂着自己的手臂，呆呆地看着他的身体，一副茫然失措的样子。安宗的脸色估计和死人没什么区别了，他连忙去抓衣服，看也不看白毅一眼。他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赶紧把那些散在周围的衣服穿了起来。这里再怎么说也是雪山深处，很快他就被寒冷刺骨的空气冻得浑身发抖，抽着鼻子自言自语地说： 我的裤子呢？ 白毅这才想到帮他把东西捡了回来，他一脸震惊和愧疚，原本想把衣服盖在安宗身上，不过因为受打击太大，只有不停地喃喃说对不起， 对不起。 随后居然把毛裤套在了他头上。